你好，我是李斌。今天我分享的主题是分层和合成机制，为什么 CSS 动画比 JavaScript 动画高效？在上篇文章中啊，我们分析了 CSS 和 JavaScript 是如何影响到动目树生成的。今天我们继续沿着渲染流水线向下分析，来聊聊动目树之后发生的事情。在前面第五节渲染流程上篇这篇文章里面，我们介绍了动目树生成之后还要经历布局啊、分层啊、绘制啊、合成、显示等阶段后，才能显示出漂亮的页面啊。那么本文我们主要讲解渲染引擎的分层和合成机制，因为分层和合成机制代表了浏览器最先进的合成技术。Chrome 团队为了做到这一点啊，做了大量的优化工作啊。了解其工作原理，有助于拓宽你的视野，而且也有助于你更加的理解 CSS 动画和 JavaScript 动画底层的工作机制啊。首先，我们说说显示器是怎么显示图像的。每个显示器都有固定的刷新频率，通常是60赫兹，也就是每秒更新60张图片。更新的图片都来自于显卡中的一个叫前缓冲的地方。显示器所做的任务很简单，就是每秒固定的读取60次前缓冲中的图像，并将图像显示到显示器上。那么这里显卡做什么呢？显卡的职责就是合成新的图像，并将图像保存到后缓冲区中。一旦显卡把合成的图像写到后缓冲区中，系统就会让后缓冲区和前缓冲区互换，这样就能保证显示器能够读到最新显卡合成的图像。通常情况下，显卡的更新频率和显示器的刷新频率是一致的。但是有时候在一些复杂的场景下面，显卡处理一张图片的速度会变慢，这样就会造成视觉上的卡顿。了解了显示器是怎么显示图像的之后，下面我们再来明确一下帧和帧率的概念，因为这是后续一切分析的基础。当你通过滚动条滚动页面，或者通过手势缩放页面的时候，屏幕就会产生动画效果。之所以你能感受到有动画的效果，是因为在滚动或者缩放操作的时候，渲染引擎会通过渲染流水线生成新的图片，并发送到显卡的后缓冲区。大多数设备的更新频率是60次每秒，这也就意味着在正常的情况下，要实现流畅的动画效果，渲染引擎需要每秒更新60张图片到显卡的后缓冲区。我们把渲染流水线生成的每一幅图片称为一帧，把渲染流水线每秒更新了多少帧称为帧率。比如在滚动的过程中，一秒更新了60帧，那么帧率就是60赫兹，或者称为60 FPS。由于用户啊很容易感受到那些丢失的帧，如果在一次的动画过程中，渲染引擎生成的某些帧的时间过久，那么用户就会感受到卡顿，这会给用户造成非常不好的印象。要解决卡顿的问题啊，就要解决每帧生成时间过久的问题。为此啊，Chrome 对浏览器的渲染方式做了大量的工作，其中最卓有成效的策略就是引入了分层和合成机制。分层和合成机制代表了当今最先进的渲染技术。所以接下来我们就来分析一下什么是分层和合成技术。不过在开始之前啊，我们还要聊一聊渲染引擎是如何生成一幅图像的。这需要回顾一下我们前面第六节渲染流程下篇中介绍的渲染流水线，关于其中任意一帧的生成方式，有重排、重绘和合成三种方式。这三种方式的渲染路径是不相同的。通常啊，渲染路径越长，生成的图像所花费的时间就越多。比如重排，它需要重新根据 CSSOM 和 DOM 来计算布局数。这样生成一幅图片的时候，会让整个渲染流水线的每个阶段都执行一遍。如果布局复杂的话，就很难保证渲染的效率了。重绘因为没有了重新布局的阶段，操作的效率稍微高一点，但是依然需要重新计算绘制信息，并触发绘制之后的一系列的操作。相比较于重绘和重排啊，合成操作的路径就显得非常短了，并不需要触发、布局和绘制两个阶段。如果采用了 GPU，那么合成的效率会非常高。所以啊，关于渲染引擎生成一帧图像的几种方式，按照效率，我们推荐合成方式优先。若实在不能满足需求，那么就再退后一步，使用重绘或者重排的方式。本文我们的焦点在合成上，所以接下来我们就来深入的分析一下 Chrome 浏览器是怎么实现合成操作的。Chrome 中的合成技术啊，可以用三个词来概括，分别是分层、分块和合成。我们现在说说分层和合成吧。通常页面的组成是非常非常复杂的，有的页面需要实现一些复杂的动画效果，比如点击菜单的时候弹出的菜单的动画特效，滚动鼠标时候的页面滚动的动画特效，当然还有一些炫酷的 3D 动画特效。如果没有采用分层机制啊，直接从布局树直接生成目标图片的话，那么每次页面有很小变化的时候，都会触发重排或者重绘机制。这种牵一发而动全身的绘制策略，会严重的影响到页面的渲染效率。 为了提升美帧的渲染效率啊，Chrome 引入了分层和合成的机制。那么，怎么来理解分层和合成的机制呢？你可以把一张图片想象成由很多图片叠加在一起的，每张图片都对应着一个图层。Chrome 合成器最终将这些图层合成呢，用于显示页面的图片。如果你熟悉 Photoshop 的话，你就很好的理解这个过程了。Photoshop 中的一个项目是由很多很多图层构成的，每个图层都可以是一张单独的照片，可以设置透明度啊、边框阴影啊、隔音旋转啊，或者设置图层的上下位置啊。这些图层叠加在一起之后，就能显示出最终的图片了。在这个过程中，将素材分解为多个图层的操作就称为分层。最后将这些图层合并到一起的操作就称为合成。所以，分层和合成通常是一起使用的。考虑到一个页面被划分成两个层，当进行到下一帧渲染的时候，上面的一帧很有可能实现某种变换，比如平移啊、旋转呀、缩放呀、阴影或者阿尔法渐变。这时候合成器就需要将两个层进行相应的变换操作就可以了。显卡处理这些操作驾轻就熟，所以这个合成过程的时间非常短。理解了为什么要引入合成和分层机制，下面我们再来看看 Chrome 是怎么实现分层和合成机制的。在 Chrome 流水线中啊，分层体现在生成布局树之后，渲染引擎会根据布局树的特点将其转化为层树。层树是渲染流水线后续流程的基础结构。层数中的每一个节点都对应着一个图层，下一步绘制阶段就依赖于图层中的节点，在第六节渲染流程下篇我们介绍过，渲染阶段其实并不是真正的绘制出图片，而是将绘制指令组合成一个列表，比如一个图层要设置背景颜色为黑色，而且中间还要画一个圆形，那么绘制过程会生成一个paint background color black paint circle 这样的一个绘制指令。生成这样的绘制列表之后，绘制过程就完成了。有了绘制列表之后，就需要进入观参画阶段了。观参画是要按照绘制列表中的指令生成图片，每一个图层都对应着一张图片。合成线程有了这些图片之后，会将这些图片合成为一张图片，并最终将生成的图片发送到后缓中去。这就是一个大致的分层和合成的流程。需要重点关注的是啊，合成操作是在合成线程上完成的，这意味着在执行合成操作的时候是不会影响到主线程执行的。这就是为什么经常主线程卡住了，但是 CSS 动画依然能执行的原因。如果说分层是从宏观上提升了渲染效率，那么分块这是从微观上提升了渲染效率。下面我们再来聊聊分块的内容。通常情况下，页面的内容都要比屏幕的内容大得多。显示一个页面的时候，如果等待所有的图层都生成完毕，再进行合成的话，会产生一些不必要的开销，也会让合成图片的时间变得更久。因此啊，合成线程会将每个图层划分为大小固定的图块，然后优先绘制靠近视口的图块。这样就可以大大加速页面的显示速度。不过有时候啊，即使绘制那些优先级最高的图块，也要耗费不少的时间，因为这涉及到一个很关键的因素——纹理上传。这是因为从计算机内存上传到 GPU 内存的操作会比较慢。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啊，Chrome 又采取了一个策略，在首次合成图块的时候，使用一个低分辨率的图块，比如可以是正常分辨率的一半，分辨率减少了一半，纹理就减少了1/4。在首次显示页面的时候，将这个低分辨率的图片显示出来，然后合成器继续绘制正常比例的网页的内容。当正常比例网页内容绘制完成之后啊，再替换掉当前显示的低分辨率的内容。这种方式会让用户在开始的时候看到的是一幅低分辨率的图像，但是会很快过渡到正常的图像，这样就会有一个渐变的过程，让用户在视觉上产生一个比较好的过渡。通过上面的介绍，相信你已经理解了渲染引擎是怎么将布局树转换为漂亮的图片的。理解了其中的原理之后，你就可以利用分层和合成技术来优化代码了。在写外部应用的时候，你可能需要对某几个元素做几何形状的变换、透明度变换或者一些缩放操作，比如使用 JavaScript 来写这些效果，会牵涉到整个渲染流水线，所以 JavaScript 绘制的效率会比较低下。这时候你可以使用 VI Change 来告诉渲染引擎，你将会对该元素做一些特效变换，具体的 CSS 代码如文中所示。这段代码是提前告诉渲染引擎 Box 元素要做几何变换和透明度变换的操作。这时候渲染引擎会将该元素单独实现一帧。等这些变换发生之后，渲染引擎会通过合成线程去直接处理这些变换。 这些变换并没有涉及到主线程，这样就大大提升了渲染的效率，这也是 CSS 动画比 JavaScript 动画高效的原因。所以啊，如果涉及到一些可以使用合成线程来处理 CSS 特效或者动画的情况，那就尽量使用 VLChange 来提前告诉渲染引擎，让它为该元素准备独立的程。但凡事都有两面性，当渲染引擎为一个元素准备一个独立的程的时候，它占用的内存也会大大增加，因为从程数开始，后续的每个阶段都会多了一个程结构，这就需要额外的内存，所以你要恰当的使用 VLChange。好了，今天就介绍到这里。下面我来总结一下今天的内容。首先，我们介绍了显示器显示图像的原理以及帧和帧率的概念。然后基于帧和帧率，我们又介绍了渲染引擎是如何实现一帧图像的。通常啊，渲染引擎生成一帧图像有三种方式：重排、重绘和合成。其中重排和重绘操作都是在渲染进程的主线程上执行的，比较耗时；合成操作是在渲染进程的合成线程上执行的，执行速度快，而且不占用主线程。然后我们重点介绍了浏览器是怎么实现合成的，其技术细节可以使用三个词来概括：分层、分块和合成。最后啊，我们还讲解了 CSS 动画比 JavaScript 动画高效的原因，以及怎么使用 VLChange 来优化动画特效。下面我给你留个思考题：观察文中的最大代码，结合 performance 面板、内存面板以及分层面板，全面比较 box 中使用 VLChange 和不使用 VLChange 的效率、性能以及内存占用等情况。欢迎在留言区与我分享你的想法，也欢迎你在留言区记录你的思考过程。感谢阅读。如果你觉得这篇文章对你有帮助的话，也欢迎。